变废为宝，循环使用，保护自然，从学习自然开始。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，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，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一回我们讲到，英国商人殷义士因为走私鸦片被邓廷桢驱逐出境，这引起了夷商们的议论纷纷。接下来钦差大臣林则徐到了广州，他将如何督办禁烟事宜呢？ 两广总督邓廷桢乘绿呢子大官轿朝天字码头走去，官轿后面跟着一长串仪仗队和亲兵，他隔着轿窗望着街景，为了迎接钦差大臣林则徐，从静海门到天字码头的沿街百姓全被动员起来，净水洒街，黄土垫道，家家户户在门前挂起了红灯笼。邓廷桢年过花甲，瘦骨突拳，发辫和胡须白得像山羊毛，红缨官帽后面拖着一只墨绿色的双眼花翎，他忐忑不安地倚在轿窗旁，推敲着皇上派钦差大臣的意图。一年前，太常寺少卿徐乃济上了一道鸦片烟力禁预言，流弊愈大，应急请变通办理者，主张准许夷商进口鸦片，照章纳税，不禁民间吸食，只禁官员和兵丁吸烟。徐乃济担任太常寺少卿前是广东的按察使，十分了解鸦片贸易的真实情况。这份奏折虽然出自于他的手笔，却代表了全体广东官员的意见。为了声援徐乃济，邓廷桢随后上了一道奏折，如蒙谕允持禁通行，是与国计民生均有弊。没想到道光帝龙颜大怒，痛斥徐乃济冒昧独请，叔叔批谬，将他贬官降职，敕令休整。皇上的举措不言而喻，这就是要指责广东大吏庸碌无为，禁烟不力啊。派林则徐到广州，这更是意味深长，说明道光帝不相信广东官员有禁绝鸦片的能力。邓廷桢有一种大风即将起于清平之末之感，接连签发三道县令，逮捕了近千瘾君子，甚至不惜在商馆前设置刑场。 这是一种非常之举动啊，不合朝廷的怀柔远夷之策。但邓廷桢心里明白，这番动作与其说是给宜商看的，不如说是给朝廷看的，意在彰显他有弥补过失、禁绝鸦片的决心。还有一件事儿让邓廷桢惴惴不安，有人在海壮寺写了一首墙头诗，说他邓廷桢以禁烟之名行肥私之事。流言就像浓妆艳抹的娼妓，黑暗中的烟花，漫天黄沙中的斑斓彩蝶，最能吸引老百姓的注意力，一旦口口相传不胫而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海壮寺是对彝人开放的游观场所，也是酸言冷语、闲言碎话流传之地，匿名人在华夷混杂游客如织的地界向他泼污水，气得邓廷桢牙根发痒，他下令严查密访，务必抓获匿名之人。但是匿名人像钻入地下的蚯蚓，任你寻他千百度，他深藏不露，踪迹全无。天字码头接官亭旁聚集了一大群文武官员，广州将军阿京阿、广东巡抚宜良、粤海关监督玉坤、大名鼎鼎的水师提督关天培、副都统英龙，以及广州协副将韩兆庆、南海知县刘师禄、番禺知县张希禹等大小官员全都赶来迎押。接官亭内外铺红挂绿，旗杆子上黄绸经幡迎风飘扬，仪仗兵们擎着羽王槊和五色华盖，可谓场面浩大，声威凛凛。本地近身们也穿戴齐整，排成一弯三曲的长蛇队，跟在官员队列后面。当地百姓难得一见如此盛大的官绅荟萃景象，拥拥攘攘在周匝围观。衙役们和便兵们吆吆喝喝、推推搡搡，圈出一大片空地来。副都统英龙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八世孙，皇家血统传承到他这一代已经清淡疏远，但爱新觉罗氏的姓氏依然让他十分荣耀。今年他30多岁，长着一副玉面小生的圆脸，擅长琴棋书画，精通遛狗跑马，喜欢哼戏曲逗蛐蛐，经常在官场上虚应场景，不时流露出悄然出众、皎皎不群的优越感来。林则徐的官船还未到，他就闲得无聊，叫人端来一张木棋盘，准备找个对手。恰好关天培进了接官亭，他立即上前招呼：哎呦，官军们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杀一盘。关天培是江苏山阴人，武秀才出身，积40年军功，累升至广东水师提督。关天培长了一张国字脸，中等身量，性情敦厚，话语不多。他是不怎么喜欢这个应龙的，但是又不愿意得罪他，半推半就：我下棋可是二五眼，你可得手下留情。二人在接官亭西侧坐下，楚河汉界拉开阵势。他们下棋的派头大不一样，英龙翘着个二郎腿，手里握着一对棕黑油亮的山核桃在那盘呢。关天培呢则像闷葫芦似的一声不吭。同样是吃子儿，关天培先把对方的棋子儿捡出来，顺序码在棋盘边上，就像排列整齐的死尸一样，然后再把自己的棋子堆上去。这个英龙下棋呢手口并用，哎，喜欢给自己配个音，喝一声杀，砰的一声把棋子重重砸向对方的棋子，就是一提甩出盘外，一副提刀狠剁舍我其谁的架势。两个领军之人在接官亭内捉对厮杀，金戈铁马，仿佛面对一片硝烟弥漫的战场。韩兆庆和刘师禄等人在周边观战，嘴里不休闲地助阵呐喊：这个为英龙出谋，那个给关天培谋划，平炮，哎呀不对，炮五进六，跳马跳马，回车呀，哎，不是这个车，是那个车。 竟然是看棋的比下棋的叫唤的还欢。关天培的棋术其实不如应龙，不一会儿功夫就露出败相来了，摆手道：行了行了，别吵别吵，把我吵得头晕脑胀，观棋不语才是真君子嘛。阿京阿、宜良和玉坤都是棋人，聚在接官亭东侧，坐在藤椅上。广州将军阿京阿皮肤棕黑，身子骨细瘦，长得挺文静的，说话也是文声文气，要不是穿着头品武官的补服，简直就像是一名文官。广东巡抚宜良，满洲正红旗人，从刑部比贴士做起，一级一级升到了巡抚的高位。他可是个颇有城府的人呐、办事幽微，讲话含蓄，每逢跟人聚会，聆听多于开口，听话之间往往哦哦嗯嗯几声，就跟捧哏的相声演员似的，既不推波助澜，也不添枝加叶，碰到非表态不可的事情，常常加上啊，大概可能也许是恐怕仿佛不见得这些个含混字眼，以至于有人说听他讲话就像听李商隐的隐晦诗，朦胧的如雾如现，如影如风。粤海关监督玉坤50多岁，体态肥润，长着一张弥勒佛似的笑脸，但比弥勒佛可多了一抹刻意修剪的八字胡。他当过苏州造办处的监督、虎术关监督和内务府办事大臣，半年前调任粤海关监督。粤海关有天子南岸之称，下辖广州、澳门、惠州、潮州、雷州、琼州和高州七大海关和76个正税口、挂号口、稽查口，每年经手的银子有数百万两之多。粤海关监督这可是个肥得流油的职位啊，不是皇帝的亲信绝对坐不到这个位子上。玉坤走到哪儿都有粤海关布堂的官衔牌陪伴，出警入闭十分的风光。但是这个官他可不好当，因为所有正税口、挂号口和稽查口都有本地胥吏税丁料理，那些个人可都是全讲粤语的广东话呀。玉坤生在北京，长在北京，对他来说粤语方言嘈嘈切切如同鸟语，他上任半年依然听不懂当地话，颇有一种身在异国他乡之感。他与阿京阿和宜良在一块儿，有一档没一档地说着闲话。阿京阿问玉坤：你与林则徐熟吗？ 熟，他当江苏巡抚的时候，我在苏州造办处当监督。 这林大人是什么秉性啊？ 办事果断，不拖泥带水。 哦，那他喜欢吃什么呀？ 橘子跟葡萄。 哎，官军们与他熟吗？ 熟，林大人在江苏的时候，官军们是吴松营参将，那个时候大运河拥塞，漕粮北运是走海道，林大人让官军们押解1200多条粮船出长江口扬帆北上，期间有300多条船遇到风浪飘到朝鲜去了，后来全都密道返回。他把100多万担漕粮运到天津，胡收无缺呀，30000水勇和船工也都安然无恙，这事儿办得漂亮。皇上一高兴，亲自召见他，温语嘉奖，提拔他为吴淞镇总兵。林大人与官军们私交极好，所以他这才专程从虎门赶来迎接林大人呐。 棋已经下到残局了，英龙还有一车双炮，关天培就只剩一个单车，优劣分明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扬声报告：邓廷真大人到。听到通报声，关天培如释重负，说了一声熟了，一推棋平，起身朝亭外走去，其他人跟在后面也出了接官亭。邓廷真猫腰钻出官轿， 手搭凉棚朝江面上一望，只见林则徐的官船正朝码头驶来，因为顺风顺水，速度较快。阿静阿说：“ 邓大人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，我们枯坐了半个时辰，林大人的船不到，你一来这船就到了。” 邓廷真心情抑郁，气色不佳，没心思跟他闲扯。 好，广州城里有模有样的人都来了，真是熠熠复熠熠，辉煌复辉煌。古月礼炮都备好了吗？ 宜良扬手一指，在那边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百步已远，当地保甲准备好了生竹唢呐、铜锣大鼓，仪仗队备好了三响礼炮和八百响鞭炮，几条官船首尾相接。第一条船的两批绘有朱漆彩画五爪盘龙，舱壁上的花窗极为靠近船首的旗杆上，挂着一面镶黄边烤蓝绸的官旗，旗杆下的木架插着两块飞虎青道牌，上面有回避和肃静字样。青道牌两侧竖着四块朱漆打底的官衔牌，赫然写着钦差大臣、兵部尚书、右都御史和便宜行事字样。六个带刀舞辫、挺胸收腹、鹰犬式的警卫着林则徐，几个船梢手持长篙朝天子码头划来。附近的民船见有官船队驶来，纷纷让开水道。有些大胆的船户啊，满心好奇，摇着橹跟在官船后面看热闹。官船停稳之后，林则徐步出船舱，于宝纯、袁德辉等随员跟在后面。林则徐刚一上岸，旗鼓队立即鸣放礼炮，奏起了笙笛唢呐、金锣大鼓，十几面彩旗游龙摆尾似的来回摇动。邓廷真、阿京阿、宜良、玉坤、关颠培、英龙等人按官制高下，前呼后拥的迎了上去。 少穆啊，久违了，久违了，一路辛苦啊。 邓廷真向林则徐拱手行礼，林则徐笑道： 哈哈哈哈，谢君兄，八年不见，你还是老样子呀。哎，老了老了，一脸褶子，满头花发呀。皇上是担心谢君兄政务从疾，叫余弟来分担一份责任，到你这地面上帮着查禁鸦片。则徐在贵地人事两生，可还得仰仗谢君兄的神威哟。 几句寒暄过后，邓廷真依次介绍广东官员： 这位是广州将军阿京阿，这位是广州巡抚宜良，这位副都统英龙， 接下来就是久仰久仰和久闻大名之类的客套话。玉坤和关天培跟林则徐那是老相识了，免不了多说几句。邓廷真接着介绍道： 这位是广州协副将韩兆庆。 一听韩兆庆，林则徐这眼神一跳。眼前这位韩兆庆年约六十，中等身量，不胖不瘦，山羊胡须黑里透黄，鼻翼右侧有一颗红痣，眸子里透着一种久居官场的老练和世故。韩兆庆跟林则徐的目光一碰，蓦然一惊，他隐约感觉到一股寒气，只是说不清这寒气从何而来。韩兆庆低头抱拳行礼： 下官参见林大人。 林则徐眼神一收， 只说了声幸会。接下来林则徐绕场一周，与前来迎接他的近身们打了个花呼哨，期间800响鞭炮噼啪作响，崩得满地都是红绿纸屑呀，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硝黄味。再来迎接他的人群的末尾，林则徐看见了彭凤池和马晨。彭凤池是湖北汉阳县城，30多岁，修眉长眼短胡须。他接到林则徐的信札之后没有返回湖北，留在广州等候。马晨被革职之后回到安徽老家，在当地的京城镖局当领班。接到林则徐的信札之后，他立即辞职来到广州。马晨50出头了，豹子头山猫眼，一脸的络腮胡子，有几分张飞的模样，身穿短衣，腰系皮带，脚下蹬着一双抓地虎快靴，一看就是利落的行伍人。二人见林则徐走过来，打前行礼：在下拜见林大人，在下拜见林大人。林则徐朝他二人点头道：今天迎衙之人众多，晚上咱们再说话。彭凤池和马晨道了一声遵命，退到一旁。仪式完毕之后，林则徐在邓廷桢等人的陪同之下进了接官亭。接官亭不大，是供迎衙官员遮风避雨的地方，只能容纳10几个人。余宝纯官居4品，他进去坐了，袁德辉职位比较低，只能站在亭子外面。林则徐、邓廷桢、阿京阿相互谦让一番，坐了上座。一个杂役端上茶盏和当令鲜果，林则徐看见黄澄澄的橘子说道：哎呀，真是好久不吃橘子了，一见着就想吃啊。他端起托盘依次分发，然后林则徐回到座位，一边包着橘子皮，一边说：谢军兄啊，皇上差则徐来查禁鸦片，初来乍到，人地两生，不知如何下手。谢军兄是两广的主人翁，恐怕要有很多事劳烦谢军兄。邓廷桢说：哎，我忙得七荤八素，由你来替我分忧，我才能歇一歇肩呐。谢军兄，皇上的意思是，两广政务仍由兄和仪大人负责，则徐专责处理鸦片和遗物，截至广东水师。邓廷桢顺势大倒苦水：少穆啊，对付国内的贩私奸民不难，只要悬疑赏格，就会有人提供线索，这难就难在对付遗商啊。遗商的合规商品都在黄婆岛卸货，趸船却泊在老万山和大屿山南面，不在广东水师的辖区内啊。这就好像是一伙贼盗聚在你家门口咫尺之遥，高声叫卖违禁物，却不进你的院儿。你要驱逐他们，就变成没进你家门，你凭什么驱逐？我是屡次传令英国领事议律，要他向鸦片趸船晓以恩威，示以祸福，尽快回国，但一律托辞说英国国主只授权他管理广州、澳门和伶仃洋的英商，他命令英商不得将鸦片带入他的辖区，但无权管辖公海上的遗商。他还说外海趸船不全是英商所有，内地的不法奸民唯利是图，每天有快卸船和爬龙船与鸦片趸船交易，贩私团伙规模巨大，有刀有枪有炮，与海匪上下勾连，沆瀣一气，他们的走私船比广东水师的战船还快，你要追缴那就是一场枪炮大战啊。英国有2条护商兵船